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斋雕公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32集。 那剃光头发不就不长了吗？ 镜子里漆黑的一双眼犹如两丸黑葡萄，小儿嘴里咬着手指，腿还踩不到地面，悬在椅子上晃荡。 孩子话， 女人掩口笑了， 剃光了还是会长的呀。 她的碱水秋瞳里泛出了绝望的光， 就像有些事情怎么也没有办法。 她扳着手指头嘟囔，长长的眼睫附在眼睑之上。 太阳能不能不要落山啊？娘能不能不要让我走？我不想去街上。 你孽种！ 一鞭子打下来， 还不认错？ 少年让鞭子抽着翻了个个，脊背朝上，突出的肩胛骨格外明显。他趴在地上，一声不吭。中年男人面色复杂地盯着他看，许久才道： 你倒是个反骨啊。 昏暗的柴房内，下人们的声音指指点点， 果然是天生的祸害胚子呀，怎么调教都没用。 嗨，要不是为了小姐， 哼，老爷夫人大发善心，也就这小子还拎不清自己的身份。 嘘。二人闭了嘴，面前一道影子，原是那十几岁的少年，不知何时立在他们面前，仰头望着他们。那双带着稚气的眼睛真好看，宛如秋池溢满星光，只可惜里面漫出来的彻骨寒意让人无法心生亲近。 我到底是谁的孩子？哎呀，少爷，你这开什么玩笑啊？ 瘦高的下人笑得胸口抽动， 您三岁上便让老爷夫人从妖怪窝里捡回来了，那里面只有骨头没有活人，那哪知道您爹娘是谁家苦命人呢？ 三岁就失去了双亲，不能，不可能。镜子里面倒映出来的那张脸同他谈笑晏晏，明明那个时候他还在，那些人为什么要骗他呢？ 你捉妖捉得快活，可还记得你地下的娘吗？小生儿，永夜为幕，离歌为声。不可能，为什么我一点也想不起来了？你当然想不起来了。 那个声音爆发出尖利的大笑， 你早就是穆家的一条狗了，前尘往事都该忘却了，不是吗？ 他的收腰柄逼上了对方的脖梗，几乎将那黑云凝成的妖物扼断了气，眼里带着失控的恨意。 你知道多少？全都给我说出来！ 水鬼大笑个不停。 生有何忧，死又何惧？可怜人，我死不足惜。那你想要什么？我要你的血来交换。 他睁开眼睛，看到女孩放大的一张脸，随即脸被人捧住，粗暴地往一旁搬去。 吐出来，别咽，会呛死的。 血顺着他的嘴唇流到草地上，这才发出沙哑的声音。 你轻点儿。 哦。 妙妙尴尬地收手。 对不起，我弄疼你了。 弄疼？脖子差点都被拧断了好吗？他眼前清晰了起来，天空湛蓝，水岸边上是茂密的竹林高耸，偶有清脆的鸟鸣声。清晨的阳光落在他鼻尖上，他发觉自己身上严严实实地盖着林妙妙的衣裳，衣裳上还残存着江南女儿家特有的一点桂子香。 啊，还好你争气，一夜就醒了。 林妙妙抬头悄悄瞄了一眼不远处靠在一起闭目养神的慕瑶和柳拂衣，压低声音， 你姐姐没有看出端倪。 你在这守了一夜。 他抬眼看见林妙妙身上的湿衣服还没有换下来，头发如湿，脸蛋热得红扑扑的，眼底两道浓重的乌青，狼狈得很。林妙妙打了个哈欠， 也不是专程守着你的，我失眠没事做嘛，你知道的。 在下礼部侍御史郭修，这多谢几位大人救命之恩，不知几位大名，等回到长安必有重谢。 昨夜生死一线的狼狈被太阳烘干，那大汉立在岸上，恢复了彬彬有礼的君子模样。慕瑶想到昨日他的恶劣行径，害得半船人无辜丧命，不由得表情冷淡，从头至尾连头也没抬一下。斩妖除魔乃捉妖人信守之道，不必言谢。柳拂衣对他也没有好脸色，答得不冷不热。 多谢这位大人美意，只是我们本来就是要去长安。 嘿，那感情好啊。下官刚好也要进宫去，还能给几位加以引荐，安排食宿。 他顿了顿，似乎是想到了什么，压低了声音， 敢问几位上长安可是为了端阳殿下的事儿？ 慕瑶与柳拂衣对视一眼，慕瑶冷冷道，施主所托乃宫闱秘事，不便言说。那郭修碰了一鼻子灰，有些讪讪。他本就有将近两米的个头，身材健硕，半弯身子站在那里犹如黑云压顶，怎么看都不像是当官的，像是山匪劫道。柳拂衣看他碍眼，抬袖指了一条明路， 此处是杏子镇边界青竹林，再往东走就能进镇子，我们有人受伤需要将养，脚程极慢，不如郭大人先行一步。 郭修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，脸上满是伤口，经历这种倒霉事儿，别说没有仆从鞍前马后，就连衣服都换不了，早就难以忍受。闻言心中窃喜，讪笑一声， 那下官就恭敬不如从命了，在长安恭候各位了。 热闹看够了没有？ 妙妙的袖子被黑莲花一拉，这才回过神来，还来不及收起脸上幸灾乐祸的表情。木生心里很不高兴，正说着话，这人的魂儿就让别人勾了去，听得一脸兴致勃勃，哪怕此刻他躺在地上突然咽了气儿，他也不会有一点察觉。世上怎么会有这么没心没肺的人呢？ 啊，对不起对不起。 妙妙笑得如春光明媚，抬手便往他额头上摸。 你哪儿不舒服呀？ 他偏头闪开，飞速地出手捉住了他的手腕，一双漆黑的眸子望定他。 你真的一点也不怨？不怨不怨不怨。哎，我说你来来回回老提这事儿，烦不烦啊？ 他将手收回来，不轻不重地拍着他的胸脯。 我不怪你，那是我宽容大度，不跟你一般见识。 他顿了顿，斜眼打量木生，又带上了那种幸灾乐祸的笑意。 你以为你有什么天大的魅力让我为你倾倒？ 或者就穆公子这样的，我还能在你身上图到什么？ 穆生咬牙，脸色有些难看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分享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